去争，一个人你方向走很远很远，我家乡偏南，窗边的眼泪偏咸，在这个陌生城市间，到底哪才是终点？ 我的情

决定的事情。按道理说你不该相信，但你要看着我的眼睛。我想好好的爱个女孩，好好的让她有我可以依赖，好好的陪她开心每一分每一秒，直到她不得不离开。好好的爱个女孩，好好的吵架和好人 只想